野修的预言当然不会是毫无根据的。枪炮师近战肉搏的能力在24个职业当中都是可以倒着数的。在哪个职业近战能力最弱的投票中从不缺席，而且得票率向来不低。目前来看和召唤师不分高下。现在被拥有巨多低阶技能攻击节奏极快无比的散人君莫笑踩在脚下，野修发出的这个胜利宣言， 没有人觉得夸张。不一定哦，但是郭少却不同意。他设结束，君莫笑脚刚一离开，贝克克立即翻滚起身，但是千机伞已经变化为矛，毒蛇般刺刀，咣！居然是一声金属碰撞的声音，这种声音最常见的就是在攻击招架中，而枪炮师能用来进行这种攻击招架的技能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只有一招，拔击。 24职业都有一个浮空技，出生时就可以去学习。枪炮师的就是这个甩手炮的拔击。郭少利用这一甩，竟然招架了君莫笑的这一记龙牙。贝克克趁势已经跳起，炮弹出膛，后坐立下，飞速后退。但是君莫笑拥有的低阶技能实在太多了，哪怕先前用到的可当快速移动的攻击技能还在冷却， 他也有别的选择。狂剑式技能冲撞刺击，君莫笑提剑杀出，飞炮倒飞的贝克克也比不了这技能冲杀的速度，立即就被穿在了剑尖，跟着一通连杀，打爆了张家乐，击败了孙哲平的散人贴身短打。现在正在迎战的是一个新人，一个不善近战肉搏的职业枪炮师， 场面真的是毫无悬念。但是，还不一定哦。新人郭少却还没有放弃。精神可嘉，这样的话我得更加小心了。 他还在感慨，士气看起来一点也没有受挫，但是这个时候，他的贝克克已经倒下。郭少没有放弃，但是也没有找到机会。从比赛席走出，郭少看着另一端的野修：“前辈你好厉害！”郭少高声叫着，挑起大拇指：“这神经病居然称赞对手！”鹤鸣三人都要跳起来了， 一边紧张地看着现场观众的反应，观众果然哗然一片。叶修呢，却朝这边的郭少挥了挥手后下场。个人赛，星星3-0全胜。但是回到选手席的郭少，却好像没有被这样的惨痛落后给影响。“大家要加油啊！”刚刚输掉的他，居然还在给队友们打气。“你这个家伙！” 鹤鸣脸黑黑的，身为队长，他得说两句：“怎么能这样称赞对手呢？这不是长对方志气，灭自家士气？”“因为确实太厉害了，所以也没想那么多。”郭少毫无借口的坦荡，让鹤鸣也没办法更多的训下去了。“下回别这样了。”他只能有气无力的说了句这个。个人赛3场都输了。 鹤鸣和令两位老队友互望着，照他们一开始期待的节奏，个人赛第一局送给叶修赢，然后第二局王泽击败苏沐橙，第三局由水平不错的郭少冲冲，打得好说不定就是2-1领先的局面了。但是现在和预期的好像有点大呀。擂台赛看你们的了，王泽说。 鹤鸣和申健是要在擂台赛出场的。我怎么觉得星星的状态不太是像受到杂志影响那样子啊？申健朝星星选手席张望着，那帮家伙难道拿到手杂志后没有看吗？魏琛、苏沐橙还有叶修，都是有经验的成熟选手，心理状态调整的好也不意外。接下来擂台赛唐柔应该是会上的，他肯定会受到影响。 也许今天他不出场了呢。 那其他年轻选手也多少会留有破绽。 还有个方瑞。方瑞的气功师还不算太纯熟，实力是打折扣的。 嗯。申健点了点头。事实上，这些东西他们赛前就已经分析琢磨了不知道多少遍了。 我先上。贾兴居中，你守擂。 贺明最终宣布了一下出场阵容。贾兴是神奇的战斗法师选手，角色名傲天斗法。个人赛和擂台赛之间有短暂休息，很快度过。在现场电子屏的提示下，贺明起身抖擞精神朝场上走去。星星这边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并不是之前一直打头阵的唐柔，而是方瑞。毕竟是全明星级别的选手，看到是方瑞后，贺明还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。 放轻松，他还在转型阶段，集中注意力，不要急躁，一定会有很多胜机。 贺明心中默默念叨着，走上了赛台，进入了神奇方的选手席。另一边，方瑞也同样入席，投影开始在赛场正中徐徐打出这一阵的用途。武川道，一副颇有武侠风的小图，对于神奇的三位选手职业来说都没有什么障碍的地图，擂台赛的选图通常便是由此抉择。双方角色很快在武川道的两端刷新，地图正中有一家酒肆，门外挑着一杆大旗，猩红的旗帜上用金色绣着一个大大的酒字，迎风招展，特别张扬。而这家酒肆也非常对得起这杆招摇的大旗，酒肆里外里三个大院雄居地图当中，以面积论占去了足有这图的九分之一。酒肆之外一圈荒凉的黄土大地，风卷过时，风沙可以将天都映黄。有酒肆在正中相隔，双方角色不会直接相遇，酒肆也就成了可以进行一些埋伏或是偷袭的可利用场景。一想到对手是猥琐流大师方瑞，贺明顿时觉得酒肆充满了无数的危机。不过会选这图，神奇三人当然也不能不熟悉，而这图主要需要了解的结构也就是酒肆的结构。贺明操作着他的元素法师鲁洛，在接近酒肆之后没有贸然上前。双方角色虽然距离酒肆是一样距离，但移动速度有别。气功师若想抢这个时间，开风转流云提速后，还是可以抢在元素法师之前混进酒肆的。方瑞一定会利用这个地形，贺明心中有着坚定的认识，所以在进入酒肆之前，他停下了鲁洛的脚步，将整个酒肆的地形清清楚楚、完完整整地想了一遍。在整理出了清晰的判断后，贺明的元素法师鲁洛从酒肆大门的偏门迈步走了进去。此处进去是一片极大的院落，摆着长桌、方桌数张，院墙的根底密密麻麻地排满了酒馆。不过对战地图中是不会设置 NPC 的，如此一个本该觥筹交错的地方却是空无一人，气氛有点诡异。贺明没有在这个院落中多做停留，操作着鲁洛就想再往里探去，突然就听啵的一声。 什么动静？ 贺明判断力挺集中，视角一下转到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只是那边有院墙相隔，声音想必是从墙后传来。 是真不小心露出的破绽，还是故意引我上钩的圈套？ 贺明大脑飞快旋转，鲁洛走了过去，却没有立即从那里的那道院门穿出，而是贴身站在墙下。这道门穿进是比较窄的一道走廊，贺明想着这里的地图，心中有了主意。鲁洛闪到门前，法杖挥舞一指，一道冰墙立在门内走廊，贺明这才让鲁洛飞身进入。 真是够小心的呀。 频道里出现了方瑞的调侃。走道内，方瑞的海无量果然就在这儿，但是此时却被突然施法放出的冰墙隔到了另一段。 这样的话你也打不到我呀。 方瑞发了一个捶桌笑的表情， 好像贺明的这个冰墙放得很弱智似的。贺明完全没有被方瑞的垃圾话干扰，他庆幸自己的谨慎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自己指不定已经被方瑞的海无量偷袭成什么样了。 谁也打不倒谁，我可走了。 方瑞说着，海无量转身就要离开。好容易捕捉到猥琐流对手，贺明哪里可以容忍对方这么快又消失？冰墙可以阻碍移动，阻碍攻击，但是无法阻碍元素法师对元素之力的操控。鲁洛单手一举，数道元素之力自空气中、自大地上卷起，最终汇聚于鲁洛的脑海。技能全神贯注开启之后，元素法师的下一个法术将必然成为瞬发法术。随后法杖一指，70级元素法师大招天雷地火隔着冰墙被瞬间召唤出来。正在闪人的方瑞见势不对，连忙操作海无量一个后翻，总算只是受了一点小伤。再看眼前这雷火大阵，已将他的去路完全封堵，硬穿是绝对不科学的。在操作者有意的控制下，硬穿天雷地火不只会被伤害，还会遭到封堵禁锢，最终依然哪儿也去不了。 真是无耻，和你拼了！ 方瑞发出消息，海无量转身箭步冲来，一掌拍到了冰墙之上，闪光百裂。冰墙如果不去击破，存在的时间是挺久的，远比天雷地火要久。但方瑞可没让海无量悠哉地在这儿看风景等时间，被封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内，再让贺明这边吟唱几个范围法术，他根本连一点闪避的机会都没有。冰墙必须瞬间破去，方瑞不惜用上了这记大招。